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春了啊。那么虽然气温呢还是比较凉，但是不管怎么样，春的脚步已经向我们走来了。 对。 那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将如何来进行养生？今天我们着重讲讲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就说了啊，说这个春三月，此谓发陈。这个发呢，就是生发的发，发芽的这个发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字是陈，这个陈呢是陈醋，陈年老酒这个陈、啊、 老陈醋的陈。 发陈。那么春三月，此谓发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发，那么发呢就是蒸发的意思， 生发。 生发出来了，向上了，这是发。那么后面跟的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是赵老师您说的老陈醋的陈，也就是我们姓陈的这个陈哈。那么这个陈呢，它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呢，就是我们在冬季经过这个闭藏以后积累起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人冬季养生的工作做得好，我们就积累了，积存了很多的正能量。就像您说的，赵老师来年就打虎了。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生发出来了啊，就可以体力非常的旺盛啊，就打虎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冬天养得不好，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很多人有慢性病，那么在春天的时候这个陈老病也是要发芽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季这个节气是人容易生病的这个季节呢？就是跟这个发陈，这个陈也包括了我们一些陈年老病有关系。 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养生是极其必要的哈。 极其必要。那么春三月的时候您看这个发陈啊，其实万物啊，就是这个大地啊，宇宙之间，它是一种这个阴极而阳盛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大家脑子里面想象一下那个太极的图啊，一头大一头小。那么阴的这一头，冷的这一头，闭的这一头到了一个极限了，那么它就转换过来了，就转换过来，大地就是蕴藏在地底下的这些阳气就要向上面蒸发了。这个时候太阳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候呢地下慢慢的热气蒸腾起来以后，我们下到地下的那个种子也就开始发芽了。这个时候呢那种绿地上的小草啊，地下的小种子啊，大家想象一下，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慢慢的那个芽儿哈，就从那个树枝上啊、地下呀，慢慢的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老病也会生发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在老病发芽的时候、出头的时候，我们来遏制住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让老病继续发展。所以春天的养生呢，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于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跟大家出点招哈。 那么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比如说我们冠心病哈，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老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呢，会有这个冠脉的不畅通、冠脉的堵，可能平时呢就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呀、乏力这样的症状啊。那么大部分有冠心病的人呢，他肯定是这个 疼痛的症状是不典型的，大部分人症状是不典型的，可能平时不疼，那么劳累以后呢，可能有一个牙疼啊，嗓子这个地方的不舒服啊，喉咙疼啊，有的人会认为自己是感冒了，是一种咽痛哈，咽部的这个疼痛，有的人是后槽牙疼，有的人是前胸后背发闷发憋的这种感觉啊，或者是有一种放射性的疼痛，像这个左面的这个肩膀啊、臂部啊进行放射这样的一个疼痛，这些症状可能很多都不太典型。哎，那么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伴发有这个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些乏力的症状，还有很大一部分这个有心血管病的病人呢，会有这个心率的失常，比如说像这种房颤呐、早搏呀，对吧？这个传导阻滞啊等等的这种啊，心率失常呢是比较多见的。还有一些人呢是有瓣膜的病变，二尖瓣、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啊，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啊，有回流啊等等啊，是这样的一些病变。由这样的一些病变带来的一些症状，有的人是心慌心悸，还有失眠的这种症状啊，气短，这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系列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人呢，实际呢他有一个问题哈，在西医讲呢叫冠心病，当然它跟这个三高有关系，生活方式有关系，什么吸烟呀、遗传呀、精神紧张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但是中医讲呢，这个心血管的这些疾病啊，这个冠脉的堵呢，跟这个痰湿这种瘀阻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体内的一些水液呢代谢不出去，尤其是湿气代谢不出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冠脉呢就是堵的。那么在春天这个生发的这个季节里呢，我们更要这个祛痰除湿，哎，打通我们的这个冠脉，哎，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哈？听众朋友可以，哎，你想象一下哈，那个万物哦，大地它都是生发蒸腾的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人也可以是做一个舒展的操啊，赵老师，就像您讲的，就是上臂向上举，哎，这样的话把这个 就健身操， 哎，健身操把它拉开，怎么来做呢？就是我两个脚分开，跟这个肩膀同宽哈，然后两个手先抱在胸前，就像我们怎么说呢？祈祷一样，两个手掌合起来，放在胸前，然后两个手臂向上举，哎，举到头顶的时候，然后两个脚尖也抬起来， 伸展到极限， 哎，伸展到极限，然后手臂在我们肩膀的右侧画一个弧，收回来，然后再来第二个动作。那么这个慢动作完了以后啊，要有一个快一点的动作，就是两个手合十在胸前以后啊，然后举过头顶的那一刹那，快速的向上举起来，你就想象那个地下的那个小芽小苗怎么样撑一下出来的时候，你那个动作就是什么样的。哎，这个时候你的两臂向上一举的时候，您两侧的这个筋啊，赵老师您讲的这个筋就拉伸开了。刚好这两侧的这个筋，就是两个胳膊下面啊，就是两个胸部边上的这个腋下的这个筋啊，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肝经走过的这个地方。哎，所以春天呢是养肝的一个季节，是特别要让我们这个肝经舒展开的。哎，这个动作呢每天来做，而且加上我们呼吸，就是往上面走的时候你把气吐出去，然后胳膊下来的时候把气再吸进来，然后反复的来做。听众朋友可以试一下啊，赵老师，你也说您自己编的一套操里面也有这种拉伸的动作哈， 是的， 哎，做了以后非常舒服。听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您做这个五六个这种向上这种勃发拉伸的这个动作以后啊，五六下以后，您就会感觉到神清气爽，非常非常的舒服， 甚至有些微微的发热啊，有点汗意了。 对，非常舒服。 另外也可以下下腰啊，用你的手啊去找地。 哎， 然后呢，看看能够下多少，因为这都是抻你这个大腿筋的， 对 啊，一些动作了。 对，就是春天啊，一定就是要把你的筋骨都舒展开了。 嗯， 就是在春天的这个季节呢，我们穿的衣服不能太紧。哎，这个时候呢要穿宽松的衣服。哎，哎，我们每天会给听众朋友讲这个春季养生操，讲一段啊。 嗯，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这一段。 对， 哎，明天再接着讲。 嗯，当然，如果大家呢想更多的了解这个春季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我们也为了让大家更加健康的生活，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我们节目内容的讲座啊，给大家编写成了。就是比如说春季养生的食谱啊，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慢性病春季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内容集结成的一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那么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请您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现在呢已经是初春了， 嗯， 那有些老人呢，他有一些这个观念，确实也值得一些商榷哈。 嗯， 比如说在初春春季的时候，有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呢，就希望到医院去输输液， 嗯， 他们说是可以疏通血管，这样是能够防止高血压呀、斑块啊等等，使身体更加健康。像这样的一些做法，您觉得提倡吗？ 其实，首先，我们说哈，从这个，心情上我们是理解这些中老年朋友的，因为这个冬春交际的这个时候啊，是心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季节啊。我们前面讲到了春三月此谓发沉，那么发和沉，发沉的这个过程当中，老病就容易复发。 嗯， 哎，因为气候变化比较剧烈嘛啊，大家都说这个二八月是乱穿衣嘛，因为它气候变化比较剧烈。春天的时候呢，虽然是春天来了，尤其是初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气温，它不是很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挺凉的啊，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丝丝的这个寒意，就是等到我们平均的这个气温要升到十度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到了春天。所以立春以后的这段时间呢，它是初春，因为它乍暖还寒，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气温波动大，老年人呢，这个病又容易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对他的威胁也大，所以这个时候老年人就要想了，我用输液的这个办法扩扩血管，对吧？ 对， 因为啊，我本身有斑块嘛，对吧？有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能帮助我很平稳的度过这个春天呢？对吧？度过这个冬春交际的这个季节呢？其实呢，这从医学上来讲和从这个保健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是不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这么多的危险因素，但是输液呢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啊，就是说能吃药就不打针了，能打针就不输液了。其实静脉输液啊，在很早以前，西方医学啊，就是西方这些发达的国家就不提倡静脉输液，因为静脉输液危险性非常高的，有这个输液的栓塞呀，这种创伤啊、感染呀等等，真的不 不提倡这个静脉给药啊，不是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其实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都不静脉给药。 对，据说他们把这个输液都当成一个小手术。 哎，都是一种禁忌。哎，那么他是尽量用这个对人体创伤性比较小的这种治疗。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中老年朋友呢，其实以保健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我们是不提倡输液的。况且了，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好，斑块也好，您是一个慢性病，对吧？那么您这个慢性病只靠输几天液也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哎，所以这种情况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的办法，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让自己健康的一个方法。 是的，比如说清淡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调节心情啊，生活要规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对， 当然您平时对于控制一些慢性病的药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该怎么吃怎么吃。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其实血压是容易波动的一个季节吗？ 对，哎，春季因为它气温变化大，血压波动也大，哎，所以尤其是早晨哈，本身早晨就是我们血糖容易升高的一个时段，也是血压容易升高的一个时段，哎，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温度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使老年人这个血压波动大，哎，那么我们谈到的这个有冠心病的听众朋友啊，有心血管病的这个听众朋友，因为它是一个痰湿的瘀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祛痰化湿很重要，尤其是在春季这个心梗高发的这个季节里面，这种除痰化湿就更为重要。哎，您看我们这个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哈，这四味中药组成的一个这个就是饮品哈，那么我们喝下去以后呢，就可以很好的化痰除湿。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疏通血管，它是一个很安全的办法。当然这个呢，不是说用一天两天哈，它应该长期应用。那么收音机前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在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春天您一定要坚持下来。那么没用的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里面哈，您开始用其实非常非常好。那么不仅仅是这个除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啊，这个方我们同时呢还要加服一粒这个转阴因子。那么这个转阴因子呢，它有非常好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全身的这个免疫力的这种能力哈。那么我们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他也存在一个全身的这种免疫系统功能不是那么强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也包括我们血管内膜的破裂呀，斑块的这个形成啊，都跟我们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在春季呢，用这个除湿加免疫力提升的这种方法，其实可以很好的保护到我们有心血管的疾病的这种病人，哎，不发生心梗的这样的意外事件。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在春季的时候哈，不要动不动就去输液，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对， 咱们平时啊，比如说喝一些呢有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加上这个转阴因子的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啊，来提供的一些这个物质，对你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 当然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下面呢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正好有一个就是养生保健的这么一个免费体验活动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参加这个免费体验活动的话，注意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参加。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说从整体的身体的调节和改善来看哈，不管是这个心血管疾病，还是血管当中有斑块，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疾病等等的哈，实际上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病变在全身，但是呢，根源是在 血管 、啊、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把自己的血管要保护好， 对， 这点呢是正理啊。 哎，也包括赵老师您说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听众朋友想让输液的这个办法啊、嗯、用输液这个办法把血管给它打畅通了哈， 对， 其实我们非常理解哈，用药物扩扩血管，疏通一下血管，把这血管冲一下让它开了哈、 嗯、 其实想象的很好，但是现实不见得能达到，就像您说的，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问题都是血管的问题，那么要养护好这个血管就要看这个血管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不让我们的血管畅通了、 嗯、 哎，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那堵住血管的东西不就是斑块吗，对吧、 嗯、 那斑块里面我们要搞清楚它是什么物质，对吧，斑块里面有两种物质，一个就是脂类物质，一个就是这种胶原纤维嘛，对吧，哎，就是这种硬了的斑块外面表面的这个纤维帽，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纤维组织，对吧，胶原组织、 嗯、 那么我们去除了这个我们斑块里面的这个脂类物质，对吧，哎，再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实际就像我们听众朋友想象的那样的血管用输液的办法疏通了，是一个道理，哎，只不过我们是用了一种更为安全的更为有效的一个手段把这个血管疏通了，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谈一谈茶色素的功能，茶色素呢它三大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这种把血管里面堵住血管的这个斑块里面的脂类物质降解掉，还有呢茶色素可以保护血管的内膜不让斑块继续生长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茶色素可以增加我们冠脉的侧支循环，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心脏的这个血液就畅通了，那么在春季心脏的血液畅通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就不容易心梗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斑块里面它还有一个物质呢就叫纤维组织，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呢就要通过长期的抗纤维化让它逐步的这种消融降解了，哎，那么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啊65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经常感觉到心前区这种憋闷气短的这个情况，其实她是一个典型性的这个心绞痛的一个患者，而且她发作非常的频繁，就是她在跟您聊着聊着天说着说着话的时候她就觉得哎呀一口气喘不上来了，就觉得心前区憋闷疼了，她自己得这种就是当时就不动了啊，就是固定的一个动作，过一会儿他这口气才能倒过来，疼的这个劲儿才能过去，而且他说哈，他经常会晕倒，疼得厉害的时候会晕倒，实际是一个稳定型的冠心病，那么我们就是在给他用我说到的这些办法哈，包括这个除湿的这个食疗方，就是百合莲子芡实茯苓抓加这个转移因子哈，同时用这个茶色素给他这个抑制斑块的形成，促进斑块的这种消融降解，然后再加上抗纤维化嘛，这种让血管壁弹性更好啊，那么这种情况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时间不是很长，他自己就说哎，他的这个喘气就匀了，哎，就是心前区这种憋闷疼的这种症状啊也是有发作，不是说完全没有，也是有发作，但是间隔的时间长了，哎，不像以前那样很频繁的发作了，那么后来他就一直在做咨询哈，也一直这种也保健坚持的非常好，那么现在呢他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他就不再感觉到这种憋呀闷呀心前区的疼痛了，而且他的精神状态也很好，那么原来的时候呢他就是整个人是没精神的，哎，那么现在呢他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学会了就是随着这个四季天地的这个变化，然后这个四季用不同的这种方法去进行养生。您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谈到了春季应该做什么样的操，对吧，赵老师，就是您说的春天的时候筋骨舒展开是非常重要的、 嗯、 哎， 所以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春天的时候一定要舒筋要活络， 对，要舒展开来、嗯、哎才合适。 另外呢在季节上的我们不要拗着这个天走、 哎、对、 啊、我们要应时令， 哎，一定要应时令、嗯、逆天的话这种对人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嗯、 所以春天您一定要